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先军革命56周年之际，奥地利和几内亚分别在13号和16号举行了演讲会和阅读会，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会上发言者称颂金正日同志领导先军革命的不朽业绩，说他坚决粉碎美帝国主义等帝国主义者的战争挑衅活动，最可靠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，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。